know other people whether they can come or not. And you may say that, can you make it? Can you make it? It's perfectly normal, yeah. Okay. I'm having a party tomorrow night. Can you make it? You have a concert tonight. Can you make it? Sorry, I can't. Okay. naked 就表示如果你已经有一个约会的话，你是否能够到达那个目的地，或者能否办到这件事情，会用 make it. I can't make it. 大家都知道这个 Bruce 呢是一位先锋音乐人，有时候呢经常会有演出，那么在星期四的晚上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演出，他就问我 Can you make it? 意思是说你能来吗？ 那在这里 make it 就表示能否达到一定的目的，把这件事情办成的意思。 当然如果老板给你活的话呢，要求你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那他也许就会这样问 Can you make it? 我想这时候的这个答案 一般应该是肯定的吧， 毫无疑问 否则就要 be fired 如果要是完不成的话，结果大家是可想而知了。好了，在这一课当中呢，我们学习了这个几个人商量着去看电影，我觉得这里面的讨论呢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这一课的语法重点呢是讲句子的种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王老师为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语法现象。 那我们通过这一课看到了在英语中的句子呢主要有三类，一种是简单句，一种是并列句，还有一种叫复合句。简单句的意思呢就是它只包含一个主谓结构，各个成分呢都是由一个单词或者一个短语来表示的。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在这一课的第一部分里有这样一句话，The first films were silent. 早期的电影是无声的。还有一句话， They did not have to travel far to make any sort of film. 他们不需要走很远就可以设置电影。我们来看这一句话， The first films were silent. 它的主语就是 the first films. 谓语 were. 后面的表语 silent.每一个成分呢都是由很简单的一个单词或者短语来表示的。再来看一下并列句，那并列句呢就比简单句稍微复杂一些。并列句是由两个或者更多的简单句并列组成的，可以用并列连词连接，也可以不用这个连词。比如说 They are still making films in Hollywood and people watch them all over the world.他们仍然在好莱坞制作电影，而且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看到。这里呢就是由两个句子组成的，前面的简单句 They are still making films in Hollywood， 后面的简单句是 People watch them all over the world， 中间呢用一个连词 and 来连接，这就是并列句，很好理解。第三个种类呢就是复合句，复合句包含了一个或者更多的由从句来表示的成分。比如说这样一句话 You know, I've never seen it. 你知道我从来没有看过它。You know 就是主句，从句是 I've never seen it. 这种主句里面含有从句就是复合句。在我们的课文里还有这样一句话 As they made all the films by sunlight, the West Coast was a much better place to work.as 引导的一个原因从句 as they made all the films by sunlight， 由于设置所有的电影都要靠自然光线，所以西海岸呢是制片工作更理想的地方。这里的从句就是由 as 引导的原因状语从句，后面 the west coast was a much better place to work 就是主句。 好，我们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王老师，感谢 Bruce 为我们所做的精彩讲解。 Thank you Bruce. Thank you Linda. Pleasure to be here. Thank you. Bye bye. OK, 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That's all for today. Thank you.